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蒋荣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抗生素耐药的话题哈。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原本呢我们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哈，但是他们今天呢出差在路上，信号不太好，还好我们他也是特别的热心，把今天想说的话呢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开头的这些内容介绍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工作。其实呢，进入到冬季啊，随着气候的逐渐变冷，人们在室内活动的时间是明显增多了，室内的空气质量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也越发的突出。今年的9月到10月，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组织全市的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对辖区内部部分的商场、超市、歌舞厅、影剧院以及候车室这些公共场所的室内空气质量进行了监督抽查。其实您知道吗？这些地方都是有人管的。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工作还真的是非常的繁重。这次检查项目当中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也就是 PM10 和空气的细菌总数甲醛，共抽检商场、超市、体育场馆、候车室以及影剧院等各类场所吧，共202户，合格的是178户，合格率是88.1%。其中呢，商场、超市是68户，合格率是88.2%。歌舞厅是50户，合格率是88%。影剧院是31户，合格率是83.9%。游戏厅29户，合格率是93.1%。体育场馆16户，合格率是93.8%。候车室呢是6户，合格是5户。那么其实呢，合格的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合格率占到97.6%。其中呢，二氧化碳空气的细菌总数抽检了606件，合格率呢都是100%。一氧化碳抽检是273件，合格率是99.6%。可吸入颗粒物的抽检呢是606件，合格率是99.2%。而甲醛抽检549件，合格率呢是89.4%，合格率在这些项目当中，甲醛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对于这次监督检查当中不合格的公共场所呢，监督员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以及实施细则进行了相应的查处，责令其整改并及时进行复查。同时呢，要求公共场所经营单位强化第一责任的意识，突出的问题要加强整改。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希望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比如说我们逛商场看电影，或者去一些歌厅，能够在一个空气非常好的地方，这个国家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也是希望通过他们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工作呢，也是不断的来保证这项工作的进行。那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北京。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地坛医院的主任医师蒋荣猛大夫，也是非常有名的专家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蒋大夫，您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抗生素耐药啊，因为世界第一个提高抗生素认识周啊，这是一个星期哈，是在今年的11月16号到22号举行，所以呢，这是也是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召开这样的一个学术会议，应该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请蒋大夫来，对于抗生素呢，我们多一些了解哈。我们老百姓好像对于抗生素这个词儿呢，有的时候还显得有些陌生，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提到消炎药。那老百姓嘴中的消炎药和您医生当中这个抗生素是一回事吗？是我们叫法不一样吗？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啊。 因为消炎药太泛指了 啊。 你比方说我们说消炎药吧，这个人只要有感染，或者有一些伤口，他都会发炎，那么就发炎呢，我们就你说用的药叫消炎药，消炎药里面，老百姓总认为就是说这个消炎药是抗生素消炎药，但是从医学角度讲的话，你比方说我们很多这种阿司匹林，它也算消炎药。 好，阿司匹林也算消炎药。 对啊，它退烧啊，它可以那个减轻疼痛啊，就类似这一类的啊，布洛芬什么的，芬必得，都算。 所以它是两回事儿， 它是两回事儿啊， 它作用的机制不一样。 哦，那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抗生素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抗生素呢？ 抗生素呢，这个东西它应该是天然存在的， 嗯， 就在这个自然界它就存在， 嗯， 有些细菌它就可以分泌抗生素， 嗯， 那有的细菌不能分泌抗生素，它就是天然就存在的，所以最早是从这个细菌身上去分离出来的， 嗯， 它叫抗生素， 嗯， 因为它为了自己生存嘛，他就把别的细菌给杀死了 、啊、 对，他才能活下来，所以是这样的。那么呢，再后来慢慢的发展，就叫我们叫抗菌药物，这个更广，因为它还有很多是我们人工合成的。 嗯， 那么人工合成这块就不能叫抗生素了。 嗯， 啊， 叫抗菌药物。 对，抗菌药物。 嗯，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做个检查，也经常会听大夫说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是， 好像我们老百姓对于细菌和病毒也分不太清楚，然后这也是因为在这个不同的感染用药就截然不一样了。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甚至还听到过什么衣原体感染，这些我们老百姓都听不太懂，好像。 因为这些都叫微生物吧，因为这是我们在肉眼是看不见的。 嗯。 那么这个是根据它的大小或者它的一些性状不同， 嗯， 就结构不同来进行区分的。那么细菌是一大类， 嗯， 那么病毒是一大类， 嗯， 病毒是更小了， 嗯， 啊，它是可以通过叫细菌滤器的，因为有一种滤膜，比方说， 嗯， 细菌比较大，它就留下来了，病毒小就能够通过去， 嗯， 那么尤其像这个病毒呢，它没有细胞壁， 嗯， 啊，它也没有细胞膜， 嗯，直接就能穿过去了， 嗯，对，它其中有的可能只有核酸成分，有一些表面有些蛋白成分， 嗯， 然后它和不一样，那么像这个还。像那个衣原体、支原体又不太一样了， 嗯， 它反正就根据这些形状吧， 嗯， 它的结构不一样， 嗯， 所以它会分成不同的种类， 嗯。 那么我们的现在所谓的抗菌药物，你想一般来讲是特指针对 细菌的 细菌这一块的， 嗯 啊。那么还有现在有一些抗病毒药物， 嗯， 一般都在治疗上，从目前来讲，抗菌药物已经比较发达， 嗯 啊。那么呢，抗病毒药物呢，目前来讲是比较有限的， 嗯。 它至少还做不到一点，就是在体内，你比方说我们抗菌药物可以在体内把这些细菌给它杀死， 嗯， 但是病毒目前还没有药物 能够 在体内能把它杀死， 哦， 只能抑制它复制， 抑制它发这个 复制 啊， 对，抑制它复制， 嗯， 它只能抑制。 这个今天我们请蒋大夫来聊聊这个抗生素耐药哈，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些常识，就是这些名词的常识啊，生活当中我们最常见的。其实这个用抗生素的这个问题当中，好像最常见的，比如说一个人突然之间发烧之后就去看急诊，看完急诊之后，有些人大夫就给开了抗生素，就是所谓老百姓说的这个消炎药，有些花了挺贵的钱，就是有的时候比如看了专家，甚至去了这个私立医院去看，花了300块钱的挂号费，大夫跟他说回家喝水吧，什么都不能吃，什么也不用吃，吃了也没用。 嗯， 这个蒋大夫为什么会出现同样是发烧出现两种截然不一样的这种医嘱呢？ 那我们再说这个发烧的原因了， 嗯， 对吧？我们医学院这个发热的原因很多， 嗯， 一个急性发热的话，通常来讲70%-80%可能都是感染引起来的。 嗯， 感染里面刚才您已经说到了，有病毒、有细菌， 嗯， 有衣原体、支原体，那多了去了， 嗯，啊， 很多原因。那么在这一块呢？如果高明的医生、好的医院，他就会判断啊，你是细菌感染呢，我可能会给你用抗生素。 嗯， 你要是考虑是个病毒感染，就跟您说的这个，那你回家休息，多喝水。 嗯， 他 因为抗生素没用是吧？ 他自己就好，你用抗生素没用啊，因为它不同的种类嘛，就跟你那个你抗生素是治疗细菌的， 嗯， 啊，对病毒无效， 对它没用哈， 吃了也白吃， 白吃， 啊，而且还有副作用。 嗯， 那么这个是，所以肯定就会不一样，他就根据。这个引起发热的不同原因， 嗯， 来选择不同的一个治疗， 嗯，那比如说还会听说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它在检查过程当中能够区别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染。 嗯， 目前我们普通的，比如说对于自己健康非常在意的一些朋友，也经常会看， 嗯， 比如说大夫去验个血哈，啊， 嗯， 然后我们对于白细胞这个数就特别的敏感。那白细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来区分细菌和病毒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值吗？标准的内容吗？ 嗯，白细胞是一个初步判断， 初步判断， 它不能够100%能够区分开， 嗯，不能100%。 对，通常来看，你比方说白细胞，细菌感染引起的，通常白细胞会升高的，或者如果严重细菌感染，白细胞反而不高了 啊，就不高了， 还会降低呢。 啊，严重的细菌感染， 对，所以这个你看就不靠谱了吧？ 对。 那么病毒感染，我们说通常来讲，病毒感染引起的白细胞通常是不升高的， 嗯， 但是它也有例外的 啊。 也有例外，你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经常会遇到的有一些病毒，你比方说疫病病毒， 嗯 啊，巨细胞病毒，包括狂犬病病毒，像这样的， 嗯嗯， 啊，包括一些肠道病毒感染，那么它感染以后， 它可以引起白细胞升高， 也可能升高。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单靠白细胞去判断，这个是不是很准确的？ 嗯 啊， 那大夫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啊，像我们现在临床上也可以做一些 C 反应蛋白，有一个指标，另外可以做一个叫降钙素原的。 嗯， 那么这个指标呢，这个指标比较敏感。 嗯， 你比方说正常人吧，这个指标它应该小于0.05。 嗯， 就是非常低， 非常低 啊。那么如果是细菌感染的话，它可以使这个指标可以上升到100倍， 嗯， 或者200倍， 嗯。 那么病毒感染呢，一般来讲这个指标不高，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有一个说法，如果这个降钙素原这个指标如果大于一的话，你看一你可以算算0.05多少倍， 嗯，那是挺多倍了哈。 那么它是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可能在90%以上， 嗯， 它就比较靠谱。 是，所以我觉得这些判断，当然我们还是判断请专业的医生来做这个判断哈，我们普通老百姓也不用去真去较真哈，因为现在随着很多这个资讯的发达哈，有很多人也知道抗生素耐药有很大的风险哈。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到的风险，也就是说很多人不愿意去吃一些抗生素。当然我们在这儿想说，如果医生给您开了抗生素，如果做了这个正规的体检检查哈，开了这些检查的单子也查出来了，那就应该听医生的话是吧？该吃得吃。 对，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在目前来讲。 嗯， 你可以看到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个关于抗生素耐药的一个报告。 嗯， 它有一个数据，我可以给你说一下。 嗯， 就是说在这个有32%的人， 嗯， 就是他感觉就是吃完药以后，原用完抗生素以后， 嗯， 他好转了，他自己把药就停了。 哎，停了， 将近1/3的人。 啊，哦， 所以那么这个结果呢，往往会导致什么呢？ 嗯， 耐药。 啊，就是不吃了还有可能耐药？ 因为你还没治好呢。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耐药怎么来的？我们先说耐药， 先说怎么来的。 对，耐药一个是天然存在。 嗯， 刚才说嘛，你看这个，既然这个菌能自己能产生抗生素， 嗯， 那么别的菌对它就天然也会对它产生有耐药的东西吧？ 嗯， 它确保自己不被它杀死啊， 嗯， 它也要活下来嘛， 嗯， 所以这个天然它就存在这个耐药， 嗯， 那么到医学上了以后呢，因为自从这个1940年那个青霉素发现以后， 嗯。 那么抗生素用的越来越多嘛，是吧？那么这个我们医学的这种用的抗生素这种压力，使得这个耐药就明显就增加了。 嗯， 那肯定是这样的。你老给他压力，那他也想活嘛。 对，他自己得生存， 也想办法要逃脱嘛。你这个抗生素去杀他嘛，包括你人工合成的这些化学的这些药物、抗菌药物，他一样，他也要想办法逃脱。 嗯， 那么他就这么来的。所以你想想，那为什么会用一个药会出现耐药？就是因为你用的一个是你用的不太对， 嗯， 对吧？就说比方说，本来你应该比方说这个人得了这个菌是个 A 的这个菌，你应该用 B 这个药去对付他的， 嗯， 你用了一个 C， 这个 C 对他可能就50%效力， 嗯， 火力只有一半， 嗯， 你治了半截他不爱好， 嗯， 这是一个。还有你这个药虽然用对了，本来疗程比方说应该是用一个星期的，或者这个疗程你应该像结合药，那就至少用半年的， 嗯， 对吧？那么你吃了一个月，你觉得好了，我就不吃了。 这个好像是很多人的一个常人心理啊。 你这样人他不耐药，那谁耐药？耐药就这样出来的。如果说我们说医学上，如果你真正的在这个用药用对了，你把这个人给他治好了， 嗯， 他就菌这个菌在他体内，因为菌这个耐药毒素是个体发生的，它绝不是自然界那个天然存在，那个是天然存在是一部分，对吧？医学这个就是你这个个体， 嗯， 你就是没治好嘛， 嗯。 没治好就耐药了嘛， 嗯，所以照您这说法，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哎呀，我好了，症状消失了，我就把药停了，是药三分毒，少吃一点少就好 点。所以这是个问题吧？ 啊，这是个问题哈， 对对 啊，所以抗生素如果大夫您开了，效果很明显，大夫说吃多长时间一定得坚持是吗？ 对 啊， 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医嘱， 嗯， 他让你吃半年，你就得吃半年， 就得吃半年。 他让你吃一个月，你就吃一个月，你别说我见好了，因为人有一种心理嘛，你就跟您说的似的。 嗯， 还有一个种心理就是好到山崩忘了疼， 嗯 啊，疼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哎，医生说什么都行， 嗯， 一旦见好了，这事就忘了， 嗯， 这其实是个问题， 嗯 啊。 那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耐药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擅自停药是个问题， 对 啊。目前在耐药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呢？ 常见问题就是还是因为从医学压力来讲，从医学角度来讲，就是滥用抗生素， 滥用哈， 对，不该用的用了， 嗯 啊，或者用的这个时机不合理， 嗯， 用药不对， 嗯， 还有这个用药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规范， 嗯， 不规范，你比方说有的药，它应该一天用3次的， 嗯， 它一天用1次， 嗯， 这叫不规范，对吧？那么这些都是导致这个 耐药的 耐药的一些原因。 其实说实话啊，按照这个比如说我们理想来看，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啊，我们去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应该用抗生素，应该是检验出他到底是病毒什么还是细菌引起了这样的东西，确定是哪种之后，针对某种细菌，就刚才您说的 A 的啊，然后用 B 的药。当然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些说法叫广谱抗生素，然后呢我们对于抗生素呢也经常会从普通老百姓来说会从价格上有一个感官认识啊，这个抗生素卖200多、300多、400多，这个抗生素10几块钱，哎呀那肯定是贵的是最好的。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遇见一些病人像您这么去问啊，广谱抗生素和窄谱的，贵的和便宜的到底哪个好？ 我们用适合他的， 适合他的， 对，适合他的。你比方说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但是目前这个来讲，对我们的医生的考验挺大的，它是一个难题，医学上，因为我们整体啊在病原学诊断上，这个不单是中国的医生，你在欧美国家它也是一样面临这个问题， 全世界都一样， 对，因为它很难去就是说在最早的时间或者最快的时间能把这个人的病原给做到很准确的判断。这样呢，就是所以有时候呢，对于一些重症感染的话，你比如说一些重的，是吧？就是说病原不清楚的情况下，又考虑是细菌感染怎么办？你肯定只能用广谱的， 就是涵盖的面特广的那种。 对，就是相当于什么呀？就是你把它都给它清掉了。 清扫荡一片。 对，相当于就是打机关枪吧。你要说真能到这种精确治疗的话，你找到某个菌了。哪个敏感我用哪个？ 那是点杀的那种感觉。 对，那就属于对 啊， 就是打步枪。 打步枪啊， 这样是更加精准啊。 但是这个在实际的操作程当中实在是太难了。 太难了，给你举几个数字吧。你比方说前段时间美国 CDC 做的一个研究，做了一个肺炎的研究，他是最后确定有肺炎的2300多个人，他有病原学阳性的只有38%。这是代表性应该世界最高水平了。 这是最高水平了，38%。 对。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还挺麻烦。您比如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比如说大夫先咱不说啊，就是假设哈，大夫说你先吃点消炎药吧，所谓开点抗生素，结果呢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且很多病毒经常会有一些自限性，就是你不吃药它可能5天、7天、10天它也好了，然后可能很多患者还会说哎呀大夫开的药真管用，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性？ 那是他自己觉得吧， 自己觉得。 对啊他好了嘛， 刚才说嘛，因为总而言之病毒就是说他这个病好了，因为病毒本身大部分病毒它是自限的，尤其像这种感冒引起的这些病毒，你比方说是因为感冒里面绝大部分是病毒，它细菌有但是非常少 非常少 非常少那病毒你比方说为什么好多人感冒你要多喝水休息然后它可能3-5天1个星期自己就好了他没必要用抗生素， 没必要用抗生素啊。当然，这种做法会不会也带来抗生素耐药的问题？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专家跟我说哈，因为我对我们家孩子很小，我对他的这个吃药非常的谨慎。我说这样，我以后那个反正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当然了，这种说法，比如说抗生素，我们一定会严格的区分到底该不该用。但是他说了一个理念，我还挺吓人的。他说，其实你们家孩子这个在抗生素上面这个非常谨慎，但是大的环境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你们家孩子也会耐药，就是你从来没吃过这个抗生素的药。可能也会耐药。 哎，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从个体来讲，如果说这个人是个病毒感染，你给他用错药了，诊断有细菌感染，对吧？你给他用了抗生素了，这个抗生素对他来讲，也就是对他造成一些副作用，他多花了些钱，对他来讲，因为他压根就没细菌感染， 对啊，没用， 所以对他不存在变异的问题，不存在耐药的问题。你刚说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耐药是从群体来的，因为他耐药群是可以传播的，你知道吧， 耐药菌是可以传播的， 对，尤其你比方在医院里边最特别常见，那么你比方说这个医院有一个病人出现耐药菌了，如果他传给了别人，他可以通过医务员的手啊，这些器械呀，包括空气呀，包括一些传单被窝，有可能就传给另一个病人，那个病人要是跑到社会上去，他也可能传给别的病人，别的人，你可以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在哪个城市，他就在这个公共场所的一些像这个门把手，扶梯，电梯按钮，他就去采样嘛，都查到了这个 耐药的 耐药菌， 也就是意味着他可能不吃这个药，他天生已经被传染成耐药的了。 对啊，如果他正好他感染上了，那他第一次感染就是个耐药菌，所以耐药菌是可以传播的，所以它是一个为什么引起关注呢？就是因为它可以传播，跟传染病一样。 哎呦。这样我说，这就是一个全社会的责任了啊！有的时候，您比如说，相对医学医疗水平比较发达的城市，在严格控制抗生素，而有些地方可能不太严格的话， 这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 它可以到处传呀， 到处传， 人是流动的呀。 嗯， 所以刚才说的您这个特别好。这次世界卫生组这个报告也提到，越是不发达的地区， 嗯， 也就是说越穷的地方， 嗯， 抗生素滥用越严重， 越严重， 抗生素耐药越严重， 嗯，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像打疫苗哈，就是大家都得扎紧自己的这个篱笆，守土有责是吧？所有的大夫都应该明确这一点。 对， 啊， 所以这也是这次 WHO 就是他要做一个首次抗生素周这么一个来理念，让所有的人都要提高这样的一个认识，因为认识是第一位的嘛。你说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就不会有相应的行动。 是，其实这个耐药其实还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而且现在比较麻烦的事儿还挺多。您比如说，我还曾经听过儿科的大夫说，像儿科的这种衣原体、支原体感染，他们对于大环这个什么聚酯类的那种 内酯类 的这个抗生素都已经全部都耐药了，99%以上差不多都快耐药了。 这个用的最广泛嘛？ 最广泛哈，孩子就没办法，你只能忍着，忍一个月的高烧可能才能够好哈。对于很多家长，因为我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特别上心，生怕我们家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一个特别严酷的事实？就是说，社会上的都难。 因为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个像这个还算不算最严重？ 啊， 最严重就是前两年就是媒体包括医学上都是这个喊的比较热的，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对， 对，那个比这个严重多了。 嗯， 那个相当于像这种叫耐碳氢酶烯的这些大肠杆菌啊，什么肺炎克雷白菌啊，这些菌出来以后。那他现在就是说，我们就像人类又回到了40年代以前， 那种医疗水 没有抗生素时代了呀， 对， 就基本上你没药可治，这是最可怕的。 是啊，当我们所有的试验了都没药可治的时候， 对， 太恐怖的。 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他没效了。 哎呀，所以那会不会，比如说咱们用老百姓的这种语言哈，这个解释一下，咱们抗生素也花插着吃，能弄多种多样的，它能不能变异的稍微的不那么明确一些？ 问题是呢，就是医学的进步，它总是赶不上这个细菌的变异。我自己觉得赶不上， 它快是吧？ 它快。你比方说，举个例子，有一个数字，从1940年代吧，到1968年，就新发现的这个新型抗生素，从种类来说的，不是说哪个名字，就是比方你厂家出一个，我出一个，同一类不算，同一类就同一类， 同一类都不算， 你哪怕有五个，它也算一个，大概也就十四五个， 十四五个。 但是从1970到现在，也就才四五个。 啊， 这就是你想， 这个、 就是你想你这个我们的发现，就是发明也好，发现也好，新的抗生素这个速度有多么的缓慢， 就是因为太难了，是吧？ 那当然了，技术嘛，所以很重要的还是那个什么，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医学是一个抗生素，一个现象，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现象， 嗯， 一直在发展国家，在这个养殖业，大量使用抗生素，那么这一块现在被很多人所忽视的，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吧，你像我们给病人用抗生素，都是以克，或者是毫克，这样来计算的，那养殖业呢，往那鱼塘里一扔，那往湖里一投，那可是按吨算的， 哎呦，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啊，这个可能有机会咱们再单聊哈。 但实际上，它那个抗生素呢， 也会传， 那当然了， 嗯。 他我们要吃这些鱼，吃这些肉，吃这些鸡。那现在最近的我，因为我为什么说这话题呢？就是刚刚这几天在《纽约当然》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我们中国的，在这个鸡肉，就是在市场，就是随机，就是卖的鸡肉、猪肉，就是采样都检测到了这个耐那个多年菌素的大肠杆菌的那个质粒，这很可怕的， 是 啊，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需要有关部门哈，全不光是这个卫生部门了哈，包括这个各种动物检疫部门，很多部门配合才能够把这个事儿来解决好。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蒋荣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抗生素的耐药。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可能说的不多，只能说这么点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在生活当中尽量的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啊，不要盲目的，比如说经常有的时候这个大夫也挺头疼的，动不动你给我用点抗生素吧，你给我用点抗生素吧，就一直磨大夫啊，大夫有的时候也确实是实在是受不了了，反正先试试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点还是听大夫的话。非常感谢蒋荣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没退路，怎么又出口？